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日本发射一颗针对我国的军事目的卫星一事6月2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日本在测定地球位置的招牌下，于6月2号上午在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了一颗实际上针对我国的侦察卫星。日本已经从2003年起发射许多侦察卫星到宇宙空间飞行，并经常进行对我国的侦察行为。日本指责我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旨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自卫措施，说什么是威胁和挑衅，甚至执意把我国为和平开发宇宙而进行的正当合法的卫星发射说成是弹道导弹发射等，逐步扩大对我国的制裁和施压，其目的就是为实现其强盗般的军国主义野心而制造一个名分。美国及其追随势力一直恶意指责我国发射和平卫星，可对日本进行极其危险的卫星发射一事却缄口不语，这不可不谓是一个双重基准的极致。因此无论我们发射了什么，也不管它飞越日本领空，他们是百口莫辩的。日本越疯狂追求对朝敌视活动，就会越带来一个加速其自取灭亡的结果。